你好，我是七牛云许世伟。在07软件运行机制及内存管理中，我们已经聊了内存管理。这一节我们聊聊外置存储设备的管理。计算机有非常多样化的外置存储设备，比如磁带、光盘、硬盘、U 盘、SSD 等等。外置存储设备的种类是不可穷尽的。随着科技的发展，新的存储设备会不断涌现，有着更低的单位能耗、更低的单位存储成本，或者更高的访问性能。但不管这些存储设备内部如何存储数据的原理怎么变，改变的主要是质量，而不是它的功能。对操作系统来说，管理它们的方式是非常一致的。这些外置存储设备依据其功能特性不同，简单可以分为如下三类。顺序读写型，如磁带。随机只读型，更准确说是单次完整写入多次读取型，也就是每次写数据都是整个存储介质一次性完整写入数据，如光盘。随机读写型，如软盘、硬盘、U 盘、SSD 等等。顺序读写型的外置存储我们日常并不常见，它的主要应用场景是归档，也就是数据备份。今天我们略过不提。随机只读型的外置存储我们日常有较多应用，常见的应用场景是资料分发和归档。资料发布的内容很广泛，比如软件、娱乐媒体，包括电影、 MTV、 音乐等等。随机读写型的外置存储最为常见，我们今天在所有能够称得上叫电脑的设备，无论是 PC、 笔记本、手机还是手表、汽车，随处可见它们的身影。外置存储和内存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毫无疑问，外置存储是持久存储，它的目的是用来存储资料的，而内存是临时存储。虽然是存储，但是它实质上是为 CPU 的计算服务的。那么，怎么让很多的软件进程同时使用这些外置存储设备而不会乱呢？直接基于物理的存储地址进行读写肯定是行不通的。过上几个月，你自己都记不得什么数据写到哪里了。所以和内存管理不同，外部存储的管理，我们希望这些写到存储中的数据是自描述的某种数据格式，我们可以随时查看之前写了哪些内容，都什么时候写的。这就是文件系统的来源。文件系统把存储设备中的数据组织成为了一棵树，节点可以是目录，也可以是文件。树的根节点为目录，我们叫根目录。如果是目录，那么它还可以有子节点，子节点同样可以是子目录或文件，文件则是页节点，保存我们希望存储的资料。每个节点，无论是目录还是文件，都有自己的名字、创建时间、最后编辑时间、最后访问时间等信息。有些文件系统还会提供最近一段时间的操作日志，这些信息有助于提醒我们有什么内容，以前都做过什么。尽管几乎所有文件系统的接口是非常一致的，但文件系统的实现却有很多。对于随机只读型的外置存储，常见的文件系统有如下这些，你可以点击进文章进行查看。由于这类存储设备的写特征是批量写，一次把所有的数据写完，所以它的数据格式通常偏向于独优化，整个文件系统的原数据和文件数据都会非常紧凑，比如文件数据不必支持分块等等。对于随机读写型的存储，常见的文件系统有如下这些，你可以点击进文章进行查看。从文件系统格式的设计角度来说，它和架构关联性不大，更多的是数据结构与算法的问题，而且不是基于内存的数据结构，而是基于外存的数据结构，这两者非常不同。尽管文件系统的种类非常多，但是它们的设计思路其实基本相似。大部分现代文件系统都基于日志来改善文件系统的防灾难能力，基于B数或B加数组织原数据。古老的 DOS 引入的 FAT 文件系统是个例外，它直接把目录当作一个特殊的文件，里面依次列出了这个目录里的所有子节点的原信息。这个结构简单是简单了，但是缺点非常明显，如果目录数深，目录里的子节点数量多，都会大幅降低文件系统的性能。对于随机读写型的存储设备，操作系统往往还支持对其进行分区，尤其是在这个存储设备的容量非常大的情况下，分区是一个非常简单而容易理解的行为，本质上只是把一个存储设备模拟成多个存储设备来使用而已。 一般来说，拿到一块存储设备，我们往往第一步是对其进行分区，第二步是对每个分区进行格式化。所谓格式化，就是给这个分区生成文件系统的初始状态。格式化最重要的是标记分区的文件系统格式，并且生成文件系统的根目录。第三步是把该分区挂载到操作系统管理的文件系统名字空间中。完成挂载后，该分区的文件系统管理程序就工作起来了。我们可以对这个文件系统进行目录和文件的读取、创建、删除、修改等操作。怎么使用这些外置存储设备？最简单的方式是用操作系统提供的命令行工具，例如目录相关 ls mkdir mvcp rmdir 等等，文件相关 cat vi mvcp rm 等等。当然，最原始的方式还是我们上一节介绍的系统调用，但大部分编程语言对此都有相应的封装，例如 Go 语言中的相关功能如下。目录相关 os.mkdir os.rename os.remove 等。文件相关 os.open 或 create 或 openfile os.rename os.remove 等等。有意思的是，在早期，操作系统试图将所有的输入输出设备的接口都统一以文件来抽象它，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标准输入和标准输出这两个虚拟的文件，分别代表了键盘和显示器。在 Unix 系里面，有个一切接文件的口号便由此而来。但事实证明 Unix 错了，输入输出设备太多样化了，所谓的一切接文件不过是象牙塔式的理想。就拿键盘和显示器来说，图形界面时代的到来，所谓标准输入和标准输出就被推翻了，编程接口产生颠覆性的变化。有了文件系统的使用接口，进程就可以互不影响的去使用这些外置存储设备，除非这些进程要操作的文件或目录的路径产生冲突。一般情况下，他们并不需要感知到其他进程的存在，路径冲突是可以避免的。只要我们对路径取名进行一些基础的名字空间约定，但有时候故意利用这种路径的冲突来实现进程间的通讯。操作系统提供了一些冲突检查的机制，例如检查文件是否存在，不存在就创建它。这个语义在保证原子性的前提下，就可以用于做进程间的互斥。例如，我们希望一个软件不要运行多个进程实例，就可以基于这个机制来实现。前面我们在07软件运行机制及内存管理一节中，我们提到在物理内存不足的时候，操作系统会利用外存把一些很久没有使用的内存页的数据保存到外存以进行淘汰。在 Unix 系的操作系统中，操作系统为此分配了一个磁盘分区，叫 swap 分区，专门用于内存页的保存和恢复。在 Windows 操作系统中，则通过一个具有隐藏属性的 .swp 文件来实现。在缺页发生比较频繁时，内存页的数据经常性发生保存和恢复，这会发生大量的磁盘 IO 操作，非常占用 CPU 时间。这时候，我们通常能够非常明显感觉到计算机变得很慢。在计算机变慢，并且计算机的硬盘灯不停地闪烁的时候，我们基本可以确定是物理内存严重不足，不能满足运行中的软件的内存需要。回顾一下我们今天的内容，整体来说，外存管理从架构角度来说比较简单，复杂性主要集中在外存数据格式，也就是文件系统的设计上。文件系统的实作非常多，如果你希望进一步研究某个文件系统的具体实现细节，我这里推荐一个由七牛云开源的 BPL 语言，地址如下，你可以点击进文章中查看地址。顾名思义，BPL 语言主要用于分析二进制数据格式，应用场景包括文件格式分析、网络协议分析。如果你对今天的内容有什么思考与解读，欢迎给我留言，我们一起来讨论。如果你觉得有所收获，也欢迎把文章分享给你的朋友。感谢你的收听，我们